可是西重臣？ 臣是下官。 你可知罪？ 下官奉旨巡按江南，事事遵照神明，不才有违，实不知罪犯哪条？ 你长赐胡公子，擅长蔡少平，殷勤其臣，还知何罪？ 误哄蔡少平，贪婪淫暴，罪有应得，怎学是言行一臣？ 你可知误哄蔡少平乃朝中大臣的此职？ 枉则犯法，与庶民同恶罪。下官奉有圣上口谕，如有侵占名田，与辱不行者，遂豪门贵戚，亦不宽纳待。 你好气长利口，我藏此刻冤话，反其却作，怎知不罪？ 下官替圣上择意，派人到太湖劝百姓们跪向耕种，怎学是勾结贼寇谋反？ 你派冤行剑去往太湖，与自首李德才勾结，不是谋反，却是什么？ 愿化此去太湖，乃是肃州太守吴存厚领取的。这位吴太守是吴梁王的侄儿，他任肃州太守，又是吴王爷的推荐，难道他也是谋反？不成！ 这谢重去，你既通体谋反，不懂大行两耳不招他啦！呀呀，将他带了下去，让他死成也得凤凰。展翅惹 天啊！下官是圣上亲任钦差，你那废信将我不得。 皇帝此次亲下江南，巧取你上方宝剑，免去你巡按绝迟之耻，或得行去沉默加而不得。 因何不见圣上的旨意？ 皇帝奉有圣上命谕，哪里用你分辨他呀？将他与我大爷太大爷了下去。 羞愧满面，让他去死一死，冤可我再也不还。 小小年纪，何必如此执拗？你若招臣通体冒犯，我也可免你一死。 下面请听乌盆记，李菁扮演刘世昌，刘晨扮演张别谷。 山水来，七丧嫂我的命运该，知落得是奔波劳碌，卖草鞋卖草鞋。小老儿张别谷卖草鞋为生，只因前两天呢得了一场大病，好不容易攒下的俩钱儿呢也都抓了药了。哎，那想起一家债主子来，东道洼有个开盆窑的赵大，端我两双草鞋可没给钱呢，我就找他去了。嘿，给了我个盆儿，这就算折了债了。这我一瞧吧，这黑不溜秋的，都不像样儿啊！您猜他说什么？他告诉我，这一窑才烧出这么一个来，还给他起了个名字，他叫乌盆儿。您瞅着没有，我不叫他也不出来。哎呀，没瞧起赵大那小子会发了财了。哎，真是啊，人到东风长向北，这北风也有转满时。 张别谷。 哪位呀？ 老常。 哎呦，把这盆儿说了话了。 最灵验呢。有嘞，我呀进去许个愿，八成这盆他就不跟着我了。对，就是这个主意。张别果进庙来，躬身。明白是只应东的弯的赵大短我，钱财是我去讨债，他给了个盆儿折了债，谁想这个盆儿他是个妖怪，是半路途中说出话来，望城隍与我折盖，明日里猪头三升，两块豆腐一颗，白菜我是一准买来，我是一准送来。嘿嘿，长官老爷子，许了这么多的愿，您可得灵验着点啊。不放心，我呀还得试验试验。盆儿，哎呦，大爷，真灵验的啊！他不跟着我了，得嘞，回家睡大头觉去了。哎呀，慢着！生我张别谷都穷到这个份上了，我连饭都快吃不上了。许了这么多的愿，赶明儿我拿什么还愿呢？这要是怒恼了成龙老爷子，派下个小鬼这么一拿我，哎呦，比这盆儿可厉害多了。不成，趁热赶紧打退堂鼓，张别谷二次见庙来，躬身下拜是尊一声啊，城隍奶奶细听明白，是只因东的弯的赵大不短，钱财我也没去讨债，这个盆儿它不是妖怪，你也不必折开。明日里猪头三升，两块豆腐一颗，白菜我是不能买来，我是不能啊送来。老爷子，咱们是老虎闻鼻烟儿，没那么八宗事儿，吹了。不成，还得试验试验。盆儿， 又 又来喽。说着说着到了家了，我搁下了棍儿，放下了盆儿，掏出钥匙捅开了锁头门，回过身儿拿起了棍儿，我再捡起了盆儿，进了门儿，搁下棍儿，放下盆儿，回过身儿来关上门儿，我再插上门儿，搬把凳子顶上门儿，看你是鬼神儿怎么进的我的门儿。 张别谷， 怎么着， 老常啊 啊啊，完了，把鬼关在屋里了。 你姓什么叫什么做何生理啊？ 刘世昌做妓女， 破，快找味儿！破，呼呼。 盆儿啊， 你找我家伙吧。 哎呦，我就回来了。另请高明吧， 请我方便吧。 不能告，不告。 哪里头疼？ 撒开，撒开，撒开！我告，我告成了吧？哎，可是说好了，到了那儿我告你诉， 你告我诉。 得，就这么着了。嘿，不告嘛，还拿我头疼，这不要命吗？真是。得，跟着我走吧。怪哉怪哉，真怪哉！五盆说出人话来，盆儿 有， 你今有什么冤枉事？盆儿 有。 跟着你二大爷侯才来， 下一个剧目《霸王别姬》片段，剧中人物虞姬由孟启特扮演，项羽由王岩扮演，表演指导教师滕洛莹、王文芷，司鼓苏庆老师，惊呼白志鹏，音乐指导教师杜凤元。下面请大家欣赏。 去道长。 身， 且非在此， 非此何时惊慌？ 适才站在营外闲步，忽听敌人寨内，竟用我粗过个身，不知是何缘故啊！ 有这等事，待孤听来。 请。 歌声相识六方，以得粗地孤大事其歌意。 啊，大王，此事逐鹿中原，群雄并起，偶遭不利，也恕长情。少爷十里，等候江东救兵到来，那是在与敌人交战，战不知鹿死谁 相顾。吃兵以来，大小七十余丈，攻无不停，战无不胜，未尝败坡，今被夸父用十面埋伏，困顾于垓下，此地兵少粮竭，是万不能守。纵然杀吃重围，有何面目去见江东父老？哎呀，妃子！今日就是你我分的别，啊，只惹了 下，不战不胜，今日被困垓下，就是啊你，哎，也无有无之地了。 御赐且费吃 you 救老妃子。 齐大王那汉军从四面杀上来了， 吩咐众将四面迎敌。 遵命。 妃子，快快随故杀之重围。 大王啊，看兵一列第四面出过身， 哎呀， 冉超扮演，表演指导教师杨伯森、王文芷，司鼓裴永丽老师，惊呼徐文，音乐指导教师魏银初。下面请大家欣赏。 亲也应该，他劝我向他谋乖，亲人已死抚养胎，今生不能够把着债要报仇。哦，二十年头啊，太我为你花钱许多财，忘了扶你偷汤债，花言巧语哄睡来，就是你死了命还债，奴才呀，奴才，他的儿乱箭穿城。 有片段，剧中人物杨玉环由李小妹扮演，表演指导教师艾美君，司鼓裴永丽老师，惊呼高美玉，音乐指导教师魏银初。下面请大家欣赏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戏曲学院附中2005届毕业班公演的部分实况录音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 我两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鸡蛋。 杨花婶，我在这儿呢。 这边乱弄。 喂，我姓骆，我叫啰嗦。 就当我们不认识，从来也没有见过面。 喂， 以后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。 喂， 我要想让你陪我回去呢。 我不想。 快点。 嘿，看电影呢，别说话行吗？ 怎么了？ 你说怎么了？看电影呢。